各位同学，大家好。当我们读完《弟子规》之后呢，我们身心呢都会有所感受。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报告的是附录在后头的“命自我作，福自我求”。深信每一个人呢，在这一生当中，都希望追求到幸福美满的生活。那么，也希望自己的命运呢，不要很坎坷，在这一生当中呢，能顺利的走完人生，到达尽头。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命自我作，我们的命运呢，可以自己掌控，可以自己呢去改造，可以自己呢去掌握住。福自我求呢，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幸福可以追求到。那么我们的福报呢，也可以自己啊去寻找到，可以追求到。那么这个追求一定要有方法，有原则，有原理，有次第。底下呢，就是告诉我们，要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我们如何啊去这个得到，如何能达到这样的生活境界？此地呢，就教导我们用怎样的心来改造自己的命运。请看第一段。心好，命又好，富贵直到老。那么这里呢，就提到，当我们现在的生活很不错，自己呢也很满意，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心存着好心，内心呢要常存善念。你经常呢有善念，那么你做出来的就是好事。所以他讲到，富贵直到老，这个富贵呢，不是世间人所讲的，非常的富有，啊，这个地位呢，非常的崇高，叫做富贵。富贵不是这样解释。我们也看到很多富有之人呢，他非常的这个担忧。他担忧什么呢？他不快乐，为什么？一出门呢，怕人家抢劫。因为你太富有了，你的生活呢，不见得会快乐。那么地位很崇高的人呢，非常尊贵的人呢，出门都有保镖，啊，也是非常的不自在。所以此地讲的，富贵直到老，就是你能安于你的现况。你觉得呢？我现在的生活呢，已经非常满足了。那么你心地又善良，你能与人为善，你的周遭呢，都可以跟你和睦共处。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最幸福、最美满的。我们称为呢，这样就是富贵。所以此地呢，第一条，他也告诉我们，你心经常能保持着善心，就是心好，那么你的命呢就不会太差。你心好呢，你就能宽恕别人，你就能包容别人，那么你的周遭呢，你就会觉得一片和谐，这样的生活呢就是最幸福美满的。所以呢，他这里就讲到，这样你的富贵呢可以直到永远啊，你到这个人生的终了呢，你都可以拥有这么幸福的日子。首先呢，建立在你的知足，建立在你的善心。那么第二条呢，他就讲到，命好心不好，福变为祸兆。这里就讲到说， 命很好，他的生活环境呢，他的周遭，我们看到他真的是非常的好，但是呢，心地不好。这个心地不好呢，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看到周遭的人，有的人为富不仁，环境呢非常的好，但是待人呢很苛刻啊，这样呢也是有缺陷啊，这样呢待人呢不好，你到处树立了敌人，那么你将来呢，一旦你的福享尽了，你的灾难肯定就会跟随而来。所以此地就讲到福变为祸兆，而本来你有拥有这么多的福报，可是因为你的心地不善，你待人不好，那么你的福呢就会变成祸。为什么呢？人在享福当中，往往呢他不能啊这个想到这个福啊会享尽，所以就拼命造了很多恶业，到处呢与人家结恶缘。一旦呢你的这个福享尽之后呢，肯定就会有恶果上头。所以此地呢也告诉我们，拥有幸福之人呢要懂得惜福，要懂得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要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头，感恩你有这么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环境呢更应该善用你良好的这些物质啊，这些环境呢尽你的能力来帮助别人才对。那么如果说你的心地啊不好，那么很有可能你的幸福呢就会毁在你心不善啊，心不善呢就会造很多的恶业啊，毁在你自己的手上。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存善心。现在呢社会经常啊推行四好运动，存好心，做好人，说好话，做好事。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你要追求幸福的人生呢，首先要有存善之心。那么前面两段呢都告诉我们，你的环境生活你如何继续保存下去，你拥有好的现况呢，你要如何再经营让它更好，不可以呢在这么良好的环境当中呢忽略了我们的内心。我们说成于中行于外，内心呢经常想不好的，那么你周遭所作所为呢也会跟着不好。所以此地呢也告诫我们，的确呢我们要懂得惜福，要珍惜。我们再看第三段，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那么此地呢就勉励命运坎坷之人，生活环境困苦之人呢命不好啊，命里头呢经常这个乖舛。这个所谓乖舛呢就是从小呢非常的坎坷。那么此地呢勉励我们，即使呢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如何追求这个幸福。这里教导我们要存着善心，存着善心呢你就不会怨天尤人。有很多人呢他很感慨啊，他所生活的环境呢很恶劣，所以呢他就自暴自弃。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人，你很想帮助他呢就没有办法帮他，为什么？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当我们面对恶劣的环境啊，面对自己呢坎坷的命运之时呢，我们也要心存善念，存着好心，多做好事， 多与人结善缘。那么内心呢，经常有这样的善心，你所表现出来呢，就有善行。有善行呢，你就能广结善缘，你很有可能呢，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你的际遇啊，也会随着你心地的改善而有所帮助。所以人一定要想一想，我今天幸福快乐完全在内心里头，自己的感受，你内心呢，你觉得满足了，那么你就是大富大贵之人。可是你如果你今天呢，心啊，这个欲望很大很强，即使呢在优厚的这个生活条件给你呢，你也是不懂得满足。所以此地呢讲到，真正我们命不好的时候呢，但是我们要存着一颗纯善之心，那么祸转为福报，即使呢有灾难到了啊，有灾难临头呢，我们也会逢凶化吉。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纯善之心，有纯善之心呢，你可以感动周遭之人。那么别人呢，他经常啊看到你这么善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呢，深信他们也会伸手来援助你，来帮助你。所以此地呢，也勉励命运坎坷之人呢，千万不可以怨天尤人，更不可以自暴自弃。啊，我们应该要立志，把我们的生活条件如何嘛，把它改造。就好比古人讲到，颜回呢，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什么意思呢？他即使生活的条件呢，非常的差，非常的贫困，但是他知足常乐，他不会为了这个物质享受差一点，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命运很苦。我们看到古人能如此，圣贤之人能如此，其实我们在本性里头呢，我们也同样具足这样的本能跟德行，我们向他学习，我们也可以做到。所以此地讲呢，你的祸啊，这个祸呢，就是不好的命运，或者说有灾难啊，有困难来了，都有可能转为福报。所以对自己呢，要有信心，要有心。那么下一条呢，第四段啊，他讲到，心命俱不好，遭殃且贫夭。啊，那么这里呢就提到啊，有一种人呢，这个一生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挽救，没有办法呢改造。怎样的人呢？心命俱不好，心地呢也不好，那么他的命运呢本来已经不好，又加上他心地不善良，又心地呢又经常怨恨不平，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就难免要遭殃且贫夭。殃呢是一种灾难，贫夭呢也是非常贫困，很潦倒。那么在世间上，我们也不难发现有很多人呢，啊，他就生活在这样痛苦的这个环境里头。那么像这样的人呢，是由于他不晓得自己的命运可以改造，他就完全呢相信啊，我这一生当中呢，就随着我的命运流转呢，而含糊的这个迷迷糊糊活在这世间上，这样呢实在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想一想，圣贤之人呢，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人会遭殃，为什么会贫夭，除了他先天的环境啊困厄之外呢，最主要 还是在他的内心。他从来呢没有想到从心地来改可以扭转他的命运啊，他的幸福呢也可以因为心地的改善而得到幸福的人生，所以非常的可惜。那么当我们朋友之间呢有这样的人，我们不妨呢这个转告他，送他净空法师所宣讲的改造命运心想事成的这一本书啊，这个是了凡四训呢啊他的讲记。这一本书呢可以说对于我们的命运如何改造呢有很详细的介绍。默写的朋友当中呢也有人啊经商不善，经济呢非常的困厄。后来呢我听到之后就送他这一本书改造命运心想事成，那么他呢也就从自己的内心开始改良，自己呢觉得这个书一看一对照之后呢才知道自己的内心呢有这么多的这个污染，有这么多不好的习性。那么他很认真，他每天呢都读一段，不懂的呢他一定问。那么经过三四个月以后呢，他发觉他的生意呢逐渐在改善，家庭呢他的气氛呢也越来越好，那么他不平的这种内心呢也逐渐的降低。可见呢一个人只要有心，我们看到人家三四个月就能改造自己的命运，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当我们有幸有这种机缘读到这样好的书呢，我们应该不吝周遭有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应该送他一本，附带呢再跟他稍微介绍一下，让他提起信心，改造命运绝对是有可能，而且呢肯定是有把握可以做到的。我们再看下一段。心可晚乎命，最要纯人道。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什么信心呢？相信你从内心做起，把你根本的这些不好的念头不好的习性呢从心地上做功夫下功夫。心可晚乎命，这个晚呢就是扭转，可以说我们的心呢就是主导我们命运的主宰。但是很多人不明了，认为呢我这一生呢就是命运所安排。就好像袁了凡呢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的时候呢，他也认为我的命呢一切都被算定了，我努力呢也没有用。可是呢遇到云谷禅师之后呢，一席话的开导真的是一棒打醒梦中人。从此呢袁了凡他从心地上改造，果然呢把自己的命运从这个很平凡的命运当中呢他改造过来，而且最难得的他增加了生命延长了寿命呢将近有20年之多。我们看到古人他可以这样做，我们同时呢也有这样的能力来做到。所以他讲的最要纯人道，那么这里呢就指出了方法，怎样从内心里改造呢？就要心里长存这个人道。怎么做呢？我们可以举例来讲，人很简单的讲 就是内心呢有爱心，你能包容别人，你能宽恕别人，就是仁的表现。那么你对周遭环境啊，你能举手之劳呢把它整齐，把它整洁啊，举手之劳呢把它做好，那么也是仁的表现，因为你爱护一切的东西，这样也是爱心的表现。那么你对别人呢，你的态度和蔼，你与人结善缘，也是仁的表现。那么如果你脸呢每天都臭臭的来对待别人啊，每天呢都很不快乐的这样对待别人，肯定别人看到你呢就敬而远之，离你而去。为什么？因为他不喜欢你。所以首先呢从内心做起，内心有慈爱，你所表现出来呢就有慈爱的这个容貌，就有慈祥的这种态度。所以从最简单的，从你的言语造作，你就可以改善。但是最主要呢要在心地上下真正的功夫。那么我们也不要要求一触可及啊，人的习惯呢与生所俱来的，很难调伏。往往呢这个三五天做得很好，那么接下来呢可能碰到困难了啊，就忘记啊，就退心啊，就堕落啊。所以呢心要有坚定的信心，要想到自己肯定啊可以扭转自己不良的这种习性啊，这种习惯。所以内心呢要经常存有仁恕之心，最要存人道，这个最重要最重要呢就是要你有一颗仁爱之心啊，你果真能这样行，那么你的命运呢很快就能改善。我们再往底下看，命时照于心，吉凶为人照。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人的命运，为什么这个命运会有命运呢？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命运的由来呢它是在于你的心。你的心呢一念善，你的脸呈现出来呢就是和蔼可亲。那么你的内心呢一念恶，你所呈现出来呢就像罗刹一样，人家看了呢都会怕。所以我们从自己的容貌呢就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是不是善良，你的心是不是经常怀有恶念。所以此地呢告诉我们，我们的命运呢完全掌控在我们的念头，在我们的心念处。吉凶为人照啊，一生呢是幸福，吉呢是幸福，是快乐，是善良，是美好，都是属于吉。凶呢就是困厄灾难贫夭，都是属于凶。吉凶祸福呢都是谁给你的？都是自己为人造啊，都是自己呢所造作的。那么很多人呢他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他认为呢他今天的幸福啊，他今天所拥有的都是父亲给予的啊，都是祖先所留下来的。话虽然这么说没有错，可是呢一个人没有努力，没有奋斗，那么你如何能拥有你这些呢？很难的。所以当时唐太宗呢他就问他旁边的大臣，他们就问说，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旁边的大臣呢就跟他讲， 创业不难，创业呢是即使创业的过程非常的艰辛，非常的困难，但是呢大家彼此呢有志一同，会为这个方向目标呢可以勇往直前努力。但是守成呢却非常的难。为什么非常的难？因为人呢一旦是这个安逸惯了，他就会堕落。堕落呢就开始造恶业。造了恶业呢，你就跟这个周遭的人呢开始结恶缘。一旦这个因缘成熟，灾难就会来到。所以此地讲呢，命时造于心，我们的命运呢其实呢原本就在我们内心当中的造作所感召的。所以人不能不经常省察自己的内心，你内心的动态起心动念处，自己是不是经常去观察到呢？是恶念多呢还是善念多？那么此地呢就跟我们讲到，人我们的习气呢会造成我们的命运，这个是最简单来讲。怎么说呢？如果你的习惯呢脾气很不好，很暴躁，那么你周遭的朋友呢受不了你肯定大家离你远去。所以你的命运呢，什么命运就不好，什么不好就是你的缘呢就很不好。谁造成的？还是自己。那么如果说你的习气很好，你的气质很美，你与人都能为善，那么你的命运呢就是你的缘非常好，你能广结善缘。我们这样呢简单的分析，我们就可以体会出，哦，原来念头你的念头呢会主导你的一切言行举止，你的一切活动。那么一切活动呢累积下来呢就变成你的命运了。所以在此我们要特别的谨慎我们的心地，有没有经常保持清净。最简单的反省方式，诚如这个曾子所讲的，吾日三省吾身。但是呢我们每天不是只有三省而已，要时时刻刻的检讨自己。你能经常呢注意你自己，那么可以说你这个吉呢这个一切的吉祥呢都会随你的心地善良呢而拥护着你来。你所受到的这个你在周遭你所这个所居住的环境呢也都会非常的美满。因为呢你有一颗纯善之心，因为你懂得如何扭转内心，你能控制，你对这个枢纽这一把钥匙懂得在心地上如何用功，所以你就能掌握到吉凶祸福。所以心地的功夫，治心的功夫，讲起来虽然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呢还是相当的困难。困难在哪里呢？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扶住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就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不能扭转环境这个心呢就被这个顺应环境呢背转。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要特别谨慎小心的。我们再看下一句，性命不修心，阴阳恐虚矫。那么此地呢就讲到有很多人呢他认为 我这一生当中就交给老天的安排，我的命运呢怎样啊，一切呢听天于命，从来呢就不晓得我要好好的改善自己。所以此地讲说，性命不修心，他相信命运，但是呢他不知道要修持啊，要这个在心地上啊做修养的功夫。所以阴阳恐虚假。那么这个阴阳啊，我们先从字面上呢我们来看。阴呢就是暗的意思，阳呢就是光明。那么我们如果说把它展开来看，阴呢也可以说是晚上，阳呢可以说白天。那么一个人呢不能从心地上下功夫，那么你的心呢就肯定不踏实。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每天所造作呢就有可能都是沦于什么虚假。尤其呢在现代的社会里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们可以说啊，有这个一半以上呢他的交往都建立在利害关系。我有利啊，我巴结你，我奉承你。有害处，有关键处呢啊，我们会远离啊，甚至呢这个啊，为了不择手段呢，任何的这种交往啊，他的这个手腕呢都使得出来，这也是很要不得。那么此地讲说阴阳恐虚假啊，这个从内心上来讲呢，也可以说是心地上的功夫，还有跟外头啊所呈现出来呢，可以说呢啊都不真实。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一个这个典故呢来加以说明。明朝的于都啊，就是很有名的于敬义。那么于敬义呢，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读书，可是呢他的命运啊并不济，他的命运呢可以说相当的坎坷。那么他这么会读书呢，偏偏每一次考试呢都没有考中，后来呢就在家里啊受徒啊，就在故里呢这个开班授课啊，讲解一些圣贤之道，以教书为生。那么他的家庭呢也非常的坎坷，他生有五个儿子呢有四个啊都贫夭，很早呢就夭寿就死了。生了四个女儿呢也仅存一个啊，一个呢就留在身边。那么其中他的第三个儿子呢，在这个很小的时候，大概八九岁这个时候呢就走失了，又失去了啊，这个孩子呢唯一留下来的耳聪目明看起来很讨人喜欢的这个儿子呢偏偏又丢失了。那么他的太太呢因为伤心难过，最后呢把双目啊哭了都失明了。所以于敬义呢他非常的难过，他认为呢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来对待他。他想到呢他自己四十几岁了啊，这一生呢竟然家徒四壁，这么穷困，这么潦倒，九个子女呢竟然只剩一个，所以呢他就怨天尤人，非常的难过。他认为呢他一生行善，教学呢非常认真，所以呢他就在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些书文，焚香祷告，向苍天呢控诉，向老天爷呢控诉说，我这个于某人呢为什么这一生这么困苦，我自认为呢我做得很不错， 我是为人师表，我又很慈悲，我又经常带学生放生，种种，他认为呢，他是仁人君子。可是呢，今天的命运呢，却这么的坎坷，这么的这个困苦。这样呢，经过3年之后，就在第4年的一个晚上，除夕夜，就有一个人呢，打扮呢相当的特殊，他就跟他敲门。于先生呢就把门打开，打开之后呢，他看到这个人打扮不俗，可以知道说此人呢一定非凡人。那么在一阵寒暄之后，这个人呢就跟愚公讲，跟这个愚敬义讲，他说我呢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们呢也收到你每一年的这个陈述，陈述你呢内心的伤痛，陈述你内心的不平衡，你内心的种种的这些怨恨呢，我们也仔细呢去调查清楚了，所以呢我就被派来转达，来答复你，你所陈述的。那么于先生呢，这个时候听到，非常的惊讶，可以说是吓了一跳。这个人呢，他就讲到：你虽然是老师，你口才很好。那么他就讲到：你这个口才很好，在同侪当中，你会利用你这个伶牙俐嘴呢，经常伤害别人。那么你也经常呢开玩笑，讲的这个非常好，天花乱坠，众人呢都为你倾倒。但是你的心呢，并没有存着善心。你是存有呢调侃，这个有恶意呢，要取笑于别人。在谈吐之间呢，有轻视，有轻这个有鄙视别人的这种念头，所以你在教学呢，你就犯了，这个存心，有不良，你已经冒犯，天地鬼神。那么第二点呢，你经常，虽然说美其名呢，带学生去放生。但是再看看你的内心呢，一点慈悲之心呢都没有，只是你做给别人看而已，你不是真正有那种慈爱之心，你没有慈悲之心。更何况呢，你家里呢也经常这个带这些活的生的这些动物呢回来烹煮，你的真心，你的真的这个慈悲之心呢，一点都没有升起，跟你所做的完全是两样。那么还有呢，你对书籍呢也不恭敬，你经常呢把这些破旧的书呢扶着这个窗户，甚至都擦桌子，你已经又冒读了圣贤的典籍，你哪里是好人呢？那么他又讲，你看到漂亮的女众，你内心呢也会起了邪念。那么越讲呢，这个于敬义他越听呢越难过，他越听呢越惊吓，何以此人呢一语道破他内心所有的这些习气毛病。所以呢，于敬义公听到之后呢，赶紧的谢罪。那么他又呢，这个请示这个人，那么我应该怎么办？这个人呢，就跟他讲，如果按照你所陈述呢，本来呢，这个上天呢就要降罪于你，但是看你呢还存有一点人心，所以我今天呢就来告诉你。于先生听到这一席话以后呢，非常的感动， 他就请教他，那么我如何改造命运呢？这个人呢，是灶神，他家里的灶神，他就跟他讲，你要改造命运，要从你的内心呢改起，从现在开始，你的内心呢要去除那些不好的念头，所有不好的恶念呢，你通通要去除掉。那么你要保持这种勇猛心，一定要戒除你的毛病，你的习气，才有办法呢完全的改造你的命运。那么于静义公呢，他听了 这一席话之后呢，他也很认真在改，可是呢他觉得改起初呢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很困难？因为累积这么久远的这个习惯毛病呢，你一时要改掉非常的困难。他看到自己呢又堕落了，又懒惰了，没有办法改造。后来呢就在家里头家里头呢刚好有奉祀观世音菩萨，所以呢他就很猛烈的磕头祈求祷告，希望呢菩萨能加点这个加持之力呢，让他痛改前非，让他能勇猛精进。那么这一次呢他下定坚决之心之后呢，于先生果真的改造他自己的命运。所以终于呢在五十几岁的时候，他考上了进士。考上了进士呢可以说是年纪这么大能考上，非常的难能可贵。那么也因为呢于先生他有痛改前非的这种决心，所以他才能考上进士。考上进士之后呢，他非常的高兴。当时呢这个主考官呢就这个点照，那么就邀请于先生到他家里。到他家里以后呢，这个主考的这个主管呢，他就把他的孩子带出来向于先生介绍。其中呢他就介绍有一个看起来呢眉清目秀的少年，16岁。那么主考官呢就讲说，这个呢是他的义子，在他10岁的时候呢，因为误入了一条船就漂泊随船呢就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主考官呢就把他收为义子。于先生呢看到这个少年人，他觉得很面善，那么就问他是哪里的人。这个少年呢就答哪个地方，结果一问呢就是这个于先生的故里。那么于先生呢又问他，你的脚底呢是不是有双痣是不是有这个与生俱来呢就有颗痣。结果呢这个孩子答是。终于呢于先生他又找寻到失散多年的儿子。这个时候呢他的太太他双目失明，虽然不能见到自己的儿子，但是呢当时他能这个儿子呢能失而复得，所以非常的高兴，高兴到感动的这个眼泪呢不停的流下来，甚至呢眼泪都带血流下来。母子相认之后竟然这个母亲这个母亲的眼睛就在哭泣当中这种痛哭这种亲情的场面感动到泣血，结果呢眼睛又这个恢复正常了。那么于先生这一家呢从此又找寻了他的幸福， 他的命运呢也从此改善了。那么由此可知呢，人不能相信啊命运，不能一切呢通通交给说啊这是命运的安排。命运的安排你可以转你的命运，从哪里转？从心地上转。所以我们从于先生他遇到赵神之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原来叫于都就改成静意啊，这个静呢就是干净的静，意念的意啊，他希望呢从内心开始先把他内心呢扫除干净，先保有内心呢一颗清纯之心，从这里改起。果然呢他经过将近十年的功夫，他考上了进士，失散多年的儿子呢又回到身边，双目失明的太太呢又因为儿子寻得啊，这个就这样的伤心啊，这个哭泣，想不到呢把眼睛的这种这个神经呢又打通了，竟然又可以恢复了。所以呢一啊从这种很困顿的环境当中要如何转变成为幸福的环境呢，完全都在心地。所以此地讲阴阳恐虚角，于静义呢他年轻的时候自己所造作的自己认为呢都是好事，但是一检查你从内心啊，从内心去检查呢才知道呢一切都是虚伪都是骗人。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如果我们相信一切都是命运所安排，我们的内心呢就会随波逐流，不知道呢主宰自己，不知道呢心呢是我们一生当中幸福的关键，完全呢操纵在自己。那么不了解呢心在做主，你往外去追求，追求名闻利养，追求外界的啊一切声色一切享受，我们追求到最后呢还是两手空空，我们不能拥有什么。所以此地呢也再再的告诉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老天，老天呢他也不会为你好。为什么？因为呢完全是自己所造作的，你的命运呢完全超乎在自己。过去我们不晓得是因为我们没有读到这样的书，现在呢我们已经清楚了，我们应该啊要坚定自己的志向，要掌握住这个至心的要道，就是要纯人道，好好的从心地上做起，肯定呢可以改造我们的命运。最后一段呢他就提到，修心亦听命，天地自相保。那么这里呢就讲到我们修心啊，我们一切的修为啊，我们一切的修行呢并不是为了追求啊福报，也不是要追求啊种种的幸福，不是有所求的，我们要内心呢要这个一尘不染。什么叫一尘不染呢？就好比说我们今天行善，我们是很自然的行善，而不是这个行善呢是为了求功德，或者说为了人家的赞美，这样就不是真心之善。真善呢是完全呢从内心很自然啊，一点都没有造作，一点都没有困难，真心流露所作所为，这样才叫善。所以修心 这个修呢，我们就可以说是一种学习，一种治理。你的内心呢，应该怎么来调伏它？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有那种静定的功夫，看到外界的种种呢，怎么修你自己，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就是修心的头一步功夫。那么你如果看到外界种种的活动，你的内心呢就不安定，你就没有办法折服你的内心，那么你的所有的功夫呢就完全破功了，在修心这一方面呢你就不及格了。所以此地讲，我们在心地上做功夫，如何治你的心，首先要心无所求。心有所求呢，就会有得失心，得失心呢你就会有压力，有压力呢你就不自在，不自在呢你就会觉得痛苦。所以此地讲，当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懂得如何来掌理自己的内心，那么我们就要完全完全的放下一切的这个利害得失呢，通通不要去理它，因为这样才会自在。所以此地讲，修心亦听命，天地自相保。你能存着这样的念头，那么宇宙天地呢，肯定不会让你吃亏。怎么说呢？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人，就好比是虞舜，他是一个大孝之人，他的父亲姑嫂对他这么不好，但是舜呢，他心里想的只是说，我做儿子的一定做得不好，所以父亲呢才对我不好。所以在舜的心目当中，从来呢没有想到说，我这样的孝顺将来可以当帝王。他是很自然的做好自己为人子女的这种孝心。今天父亲对我不好，完全呢都是我做不好，所以父亲呢才会对他不好。他是存着这样的念头，所以呢他就越孝顺自己的父亲，最后呢把后母呢也都感动了。父亲、后母呢还有他的弟弟都对他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至诚之心，肯定可以感动人。那么也由于他能忍，他能孝，所以呢最后他当到帝王。他能当帝王，他有这样的仁慈之心，就能造福所有天下的百姓。所以我们想一想，一切的造作都存乎于心，那么我们有善心，天地之间呢，天地呢也会待我们不薄。我们都晓得这个宇宙当中，冥冥当中呢都有一股力量，什么力量呢？它会保护善人。那么恶人呢？你现在看他，好像他很得意，是因为他的这个福呢还没有享尽，所以呢，你看到的只是短暂而已。真正行善之人，心存人道之人呢，他肯定在这世间呢一定会幸福快乐的。所以最后提到天地自相保，我们这一生呢能存着这个人道之心来行于世间，我们这一生呢就会幸福美满。今天时间已到，命自我作， 福自我求，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